有助于最大限度的减少感染的危险。 嗯 ，Good hygiene helps to minimize the risk of infection。 那这个里面的 hygiene， 大家一定要记一下，它表示的就是卫生、清洁这样的意思。 哎，保持清洁 ，good hygiene。 对。Good hygiene， 那后面说的是呢，有助于啊，大家看这个地方呢是 helps to， 其实我们也可以叫做 help minimize， 都是可以的，就是 to do 的结构和加动词原形 do 都行， 就帮助做某事， 对， 能够 minimize 是什么减少到最低呢？ 使这个被感染的风险降到最低， the risk of infection。及物动词哈、 没错， 要减少什么直接 minimize something 就好了。 对，我建议大家把这句话记一记哈、就是人类去做很多很多事情的时候啊，没有考虑后果，所以其实我们在做这个事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让后果不好的影响减少到最小。 哎、对对对， 最近我读本书好和大家分享过啊，就叫做土壤文化的侵蚀，它就来分析土壤的侵蚀背后人类文明的变迁啊，后来就发现大家比如说喜欢盖房子啊，喜欢把这个地给挖了挖煤啊，挖一挖那个，但你挖完以后那个地儿怎么办呀？没人管了。 哦， 为什么没人管？大家不知道怎么去处理它。 哎，所以你说哎，这真的生活在我们的社会生活当中方方面面，大家看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说什么事儿开始特容易特简单、 对， 拍脑门开始了，但是这事儿怎么收尾， 对， 会给环境带来什么问题困难，伤害，不知道， 对， 没法弄， 没错， 撒那儿了， 对，就扔那儿了， 扔那儿了、就烂尾了。 对，这个作者呢是华盛顿大学的一名知名的教授啊，他就分析了在人类文明当中各个文明阶段，他的这个文明是如何这个繁衍、复兴到最后灭亡的。你说有什么政治的原因，有经济的原因，有气候等等原因，但是归根到底，他认为是我们没有保护好土壤。土壤没有了，你怎么可能才生存发展呢？ 哎，真是，这真是提醒了我们，这个做事啊，一定要善始善终。 没错， 就好像人和人打交道一样，你给人一个希望，很简单，对不对？ 对， 随便一口一承诺，把我包在我身上没问题， 空头支票嘛。 你让人不失望、很难。 没错， 是不是？ 没错， 你要怎么样去做这个事情？ 对， 让别人不失望，真的，我觉得这。最难，太难了， 而且不仅仅不让人失望，还处处给人惊喜，这就更难了， 难上加难， 难上加难， 简直是。所以这做事啊，一定要周全而实， 没错，没错， 不能就是头脑一热，好，开始完了。 对，不过有的人他是这样子的，头脑一热，他发现问题的时候，他马上开溜，就也有这样的人啊，不一样。 所以就是说，真是。头容易尾难、 对，没错没错、 好，我们来说到这个 minimize the risk of infection 的问题、还有一个词呢，它用在日常生活中，它是一种什么意思，叫做降低和贬低、就是故意把它说的显得不重要、try to make something seem less important than it really is、 就让它变得呀和实际看起来不是那么重要了、 尤其是什么呀、总是什么对自己的错误 轻描 淡写， 哎，好好好， 对自己的错误轻描淡写、我们来听听这句话怎么说。He always tried to minimize his own faults。 这句话有意思啊，这个 minimize his own faults 表示的是错误啊，就是他总尝试着把自己的错误 降到最低， 让他最小最小， 没事儿，这点算啥事儿啊？都不是事儿， 很正常。 对，没别人都那么干。 轻描淡写， 轻描淡写，故意就是 play down 的那种意思。 哎，对对对。 但对别人的错误呢，夸大其词。While exaggerating those of others， 这个里面的 exaggerating those of others 啊，您看看，就夸大了其他人的那个 those， 那个 those 就是前面的 faults。 对了，这不对是吧？这方式不对，应该说把自己的错误稍微夸大点。稍微那个把别人的这个稍微降低一点。 对对对，没错， 而且要多看什么自己的缺点，多看别人的好处。 对对，没错， 这才是正常、才是对的啊。 对，是是，频频点头，大家都点头呢。 对对对，轻描淡写，轻描淡写，不要对自己的错误轻描淡写、一定要对自己严格， 对， 督促自己进步。 其实我觉得哈，就像说就是说不做好准备的打仗就无法避免打仗是一样的，如果您不做好这个应对问题的准备，你就无法去